金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阿邦，今日呢度经过第一集嘅讲古邦啊，今日就唔系讲股票啊， 唔系讲股票啊， 真系讲翻个 讲古仔啊，真系 原本系讲古仔啊，因为原本系讲古咧，即系榕树下讲古咧，系真系讲古仔嘅， 系， 不过后嚟咧，即系香港嗰个 context 变咗之后咧，就讲翻股咧，大家都以为讲股票啊，讲证券啊， 讲证券嘅系， 咁但系啦。而家就真係變翻做一個叫做比較純粹啲嘅嘅原本啲嘅嘅意思，即係講古仔啊！ 真係講古仔。 係啦，咁就你呢個 section 就會都係會即係 cover 啲文史節啊，係 啊， 咁就嗰類嘅嘢啦。咁但係偏偏你第一集你就想唔係講一啲文史節相關嘅嘢啊？係 喎，我真係唔係講想講文史節相關嘅嘢嘅第一集。 係喎，咁你係想講一樣體育運動啊？ 係啦，依樣都喺香港冷門運動，但係如果係歐美國家都係熱門嘅運動。 係啦，特別係美國啦。 係啦。 喺東亞又有兩笪地方係好 中意。三笪地方。 三笪地方最大就係呢個。 三笪地方。 係。咁就係、 是、大家好中意去嗰三笪，到咗三個地方， 三個都好中意去嘅。 最中意去嗰三個。 O K， 哦，即係呢個嘅台日韓。 係啦，係啦。 O、okay. K，sorry，、即係叫做呢、這個叫做即係叫做嘅喺呢個嘅點講啊，叫做瑜伽文化嘅地方啦。 係。 咁啊，即係其中呢三個地方，我最中意打呢樣運動啊。呢樣運動係咩運動咧？呢樣運動就係、是、 baseball， 就係、是。baseball 棒球啊， 棒球 係 啦， 係啦，咁 baseball 啊，咁啊，我自己喺即係呢個嘅讀 U 嘅年代咧，咁嗰時就因為小弟係讀中大噶嘛，咁中大有個傳統就中意逼啲學生咧，就一定要踢呢一個嘅體育嘅，係啦，咁咧其中一個咁就因為小弟運動白痴嚟嘅，就乜嘢運動都唔得噶啦，咁就基本次啲球人俾我合格嘅，咁啊，但其中一個咧就竟然就踢咗呢一個嘅baseball。就係、是、踢咗呢個嘅棒球，咁所以就令我即係如是者，自此之後咧，我就知道咗棒球啲規矩啦。即係當然有啲都已經唔記得咗啦，而家有啲已經啊。咁啊，同埋就咩咧？就叫做學識咗少少打棒球，即係梗係好，即係佢咁多年冇練啦，梗係基本上同唔識打冇分別啦。 咁打咩位置咧？我想請問。 嗰時啊，如果我上堂咧，就乜嘢位置都要學打嘅。 係。 係啦，咁就當然即係最早你模擬比賽嘅時候咧，咁就我係擊球嘅。 唔係擊球，好多位個個位都擊球喎，大佬。咁你啲打位咧？ 唔係喎，揸棍嗰個喎。 揸棍嗰個係個個都要揸 嘅。我揸棍都要個個都要揸嘅。 係啊，如果真係一場棒球比賽咧，個個都要揸棍嘅。 哦，個個揸係喎，因為要換邊噶嘛。 換邊噶嘛？ 換邊之後，咁但係因為嗰時模擬比賽冇換過嘅，因為有時間。 同埋睇下你手臂位置係邊個位置咯。 係手臂啊，我冇手臂過嗰陣喎。 係你冇手臂過，淨打空，淨打咩咯？ 係啦，點解？因為點解咧？就因為係嗰時我隊全隊人都係攻嗰隊嚟嘅。係啦，所以就全部都係，不過唔緊要啦，守嗰隊都冇乜用噶啦，因為點講咧？因為就請謝邀要我投球咧，我通常投唔中。 真係冇用嘅，真係冇投得中。 即係投親都壞咁啊！三個壞咗之後， 四個壞上噶嘛， 四個壞自用上噶啦嘛，係咪先？ 上女噶啦嘛， 係啦，咁所以就唔使玩嘅。咁就乜都好啦，咁就變咗就做咩咧？即係而家即係如今之後就即係有隊棒球賽咧，咁即係我都唔會完全毫無頭緒嘅。係啦，咁我都知佢哋做緊乜嘅，我都會。 係， 即係當然梗係唔係專家啦，梗係。 嗯。 同埋啲規矩會搞錯啦，好似啱啱咁樣樣。係。係啦，咁樣樣。咁所以就即係棒球呢樣運動啦，咁就喺歐美啊，就算美國好犀利啊， 美國係四大職業運動。 美係啦，美係好中意，即係好中意打棒球噶啦。係 啊。 係啦，四大職業運動啊嘛，即係籃球、棒球，仲有邊兩隻啊 ？Hockey。冰球。 冰球。 同埋而家有美式足有美式足球，美式足球， 係佢哋 football 四大運動啊嘛，係啦， 係啊，四隻嘅 四大職業運動啊嘛， 啊 嗯，四個好賣錢嘅運動， 咁正常啦，因為多人睇啊嘛，就多人中意啊嘛呢啲運動，咁好啦，咁所以就咁啊喺東亞地區就啱啱講睇三個地方啦， 大家最中意去 台日韓係三個最中意嘅地方啦，邊就喺呢個嘅。即係喺即係但係即係譬如喺神州其他地方就唔係好多人中意睇，即係咁熱門啦嚇。 係啊， 喺香港梗係少人睇啦。 香港直情冇一個棒球場添啦。 中大有一個。 中大有一個。 中大有一個。係一個真係打得嘅棒球場。 真係打得㗎。 係真係打得棒球 場。三百幾碼、四百碼嗰個真係棒球場。 咁唔係佢同個運動場場攞埋撈埋咗。 哦，明啦，我明啦。咁係啦。咁唔係一個標準棒球場。 多用途啦，係一個。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實際去一個標準棒球場睇過，所以係唔同嘅。 嗯。 係啦。 係。咁我唔知道住喺其，因為中大零舍大噶嘛，即係真係大噶嘛，咁所以其他 U 咧就可能都冇啦咁樣。 嗯。 OK， 咁啊翻嚟講呢度啊，咁即係講開棒球，從何説起咧？ 棒球啊，要講個場先喎。 講下個場先，個場咧。 嗱，我哋又唔係講歷史啊，我哋真係講下棒球點樣打，因為咧實際咧，你講緊香港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咧，喂真係唔知。棒球見過全隊打見得多啦，即係睇新聞片話有嘅。 第一隻新聞片係再一係 home run。 係啦，但係咧實際個運作係點咧？ 係 嗱，咁先講個場先。 嗯哼。 嗱，個棒球個場咧係線形嘅。 係啊。 一把線。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線形啊嘛，咁佢咁個 stadium 就喺兩條直線後面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圓噶嘛。 圓形嘅 係 啦， 仲 有圓形線形啊嘛，呢個就知道啦。 嗱，多數咧應該咁樣講嘅，我哋一個棒球有個線形啦。 嗯。 但係線形嘅去到去底端嘅時候咧，就係擊球嘅位置嚟噶嘛。係 啊，就嗰頭。 係啦，嗰頭嚟噶嘛，即係喺個線形個尖角最底個尖角。 係啊，就好似各位聽眾，你覺得就係你揸住把線，就你揸嗰個位。 就係擊球嘅位置， 就係卡卡嘅位置啦，都係就係、是、捕即係、就是、捕手都喺嗰度啦。係 啊，捕手都喺嗰度啦，捕手就喺個投手後邊啦。 係 係啦，捕手喺投手後邊啦。咁但係咧個球場咧，如果標準嘅棒球場，知唔知大概幾多碼？ 有幾大啩？唔記得啦，我都。 如果係由嗰個野手啊，即係擊球點咧，數到去呢、這個外野最遠嗰端咧，大概而家嘅規矩嚟講係三百幾碼至四百幾碼。 三百幾碼。 根據球場唔同。 公仔即係幾多？ 咩啊？ 公仔即係幾？ 呢個真係好難講，我就真係計得識計碼㗎，大佬。踢波都講十碼啦，係嘛？ 係因為係全部講係英制啊。 係啊。 係英式啊。 係啊。 咁所以就咁啊，我睇下公仔先。即係點啊？即係就算喺用公仔嘅國家，譬如台灣啊、日本啊，都係。是咁樣講嘅，即 全部講碼嘅， 全部講碼嘅， 係啊， 咁好似今日係好似呢一個咁樣樣嘅乜鬼嘢啊，即係好似呢個嘅 足球都係 咁樣樣，即係好似咪香港講公制，結果你講八十二碼嘅啫，係 啊，四百幾碼嘅 ，OK， 係 啊， 繼續啊 ，Furlong 梗係知啊 ，Furlong 另外一樣嘢啊，四百幾碼嘅，佢個線形嘅情況。咁咧去到嗰個球嗱，即係其實咧我哋喺擊球點嘅位置咧，有兩格嘅。 係， 點解有兩格？即係個點嗰兩字咪有兩格嘅？ 係啊，係因為左優右優。 係啦，左打同右打。 係。 一般嚟講咧，揀有啲人講啊嚇，其實我覺得又冇分別嘅。喺動物上喺呢個運動上邊，左打係著數過右打。 唔係呢個其實我經常都聽過，就話喺就唔止係呢隻運動喎，好多隻運動都話左撇子係著好啲 嘅。但個問題是為何左打好右打呢 是 其實我都覺得好又好像很科學但又好像不是很科學 嗯 因為呢很簡單又因為個一壘的位置呢是在內野的右邊嘛 在個右 邊一個正方形的嘛 是 等等講埋正方形啦那個內那個一壘的位置呢跑壘呢一壘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的嘛如果你是由這裡 哦近一點 是啦 哦明白了就差兩步而已 是啦我就是覺得是差兩步的其實實際就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感覺有時候你即在千軍一發的時候、啊、可能你差一步上個壘那同埋上差一步上不到壘就天淵之別的了 那你可以這樣說啦但是呢個球剛才我不是說過有內野和外野的 是 內野呢就這樣的 嗯 它在那個架即係嗰個球場啊， 係 嗰、那個外咁樣線形咪有兩隻角嘅， 係 即係你嗰個圓形咧咪有兩個角落頭位嘅， 嗯 嘅一至到去嗰個你個線你把線最底下嘅一半， 係 嗰條點， 嗯 嗰、那個位開始你畫一個你畫一個菱形喺度啊， 係 畫一個菱形， 咩個菱形 就可以睇到邊個一女邊個二女邊個三女噶啦， 係咁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類似就係咩呢即係類似就係、是、各位聽眾，如果你諗到啊，即係當然其實你最容易就係你即刻上網打 baseball field 或者棒球場，你即刻睇到啦。 係啊。 咁但係就其實即係如果你想想像憑空想像嘅話，就好似你啱啱揸住把線，你揸住把線咧，咁就譬如話你線嗰啲嗰張紙咧，就唔會佔用曬成把線噶嘛。係 啊。 就總之啲係觸即係你嗰嘅嘅觸滅咧，就會即係外露一啲一部分嘅。係 啊。 咁就類似就係你喺你揸線嗰個位置， 外露嗰部分， 外露嗰部分啦。 係啊， 係啦，就咁當然佢梗係就唔係圓形啦，佢就一個菱形啦 嚇。菱形其實都係圓形嘅，因為外面嗰條 running track 係圓形嘅。 係。 外面嘅 running track 係圓形，但係咧佢一壘、二壘、三壘嘅位置咧就係、是、一個菱形嚟嘅。 係。 因為喺本壘版，即係我頭先我講擊球點嗰個本壘版啊嘛。 係。 本壘版嘅右手邊，即係如果係我哋由個球場嘅最底端望過去，嘅右手邊就一壘。 係。 對面咧，直情對個本壘版嗰個咧就二壘，跟住有左手邊嗰個咧就三壘，係啦， 係咁就 咁跟住之後咧， 踩住嗰度就係本壘啦。 咁跟住喺個二壘同埋本壘中間個位置咧， 係 投手丘， 就係投下， 係啦， 就掟下，就正中間掟出去噶嘛。 係啦，投手丘嚟嘅。 嗯哼 哼。咁我哋最重要就要睇埋，即係個本，即係個本壘版就係、是、個本壘版，因為就一定喺個球喺嗰個線形嘅中間位嘅。 嗯哼。 而嗰兩個擊球位咧，就喺嗰個本壘版嘅左右嘅、 嗯， 有兩格咁樣。 嗯嗯嗯。 係啦，整個球場就係咁樣噶啦。係。仲有咧，佢哋咧喺嗰個線形嗰度咧，左右兩邊係一條邊線嘅。 係。 而喺邊線咧？而且邊線去到最頂最即係喺兩條邊線咧，即係好簡單，你攞把線咧，嗰兩個角落頭位嘅， 係 即係嗰兩個圓形之下嘅角落頭位咧，嗰度咧係有一條，如果係正式嘅球場，係有一條標誌杆嘅。 哦， 嗰度係分別嗰波係唔係全壘打嘅。 O、okay, K， 即係究竟係咪出曬外嘢啊？ 係啦，如果你 外嘢以外， 係啦，佢嗰條標誌杆咧就係、是、咧分別係咪全壘打，究竟個波係 foul ball 啊？係即係打出界啊！ 打出界啦！ 淨係真係去咗佢嗰個去咗個線形嘅圓形嘅位置，咁就係全壘打嚟。 即係仲喺即係仲喺嗰個 radius 嘅裏邊。 係啦。 但就去好遠。 係啦。 係啦。 嗯。 咁啊，當然你歪一些少就變咗 full 啦。 係啊，係啊。咁啊，講完個球場啦。 係。 咁講人咯喎。 人。Baseball player。 人咧嘅角色咧，其實咧喺球場嘅角色咧係有九個嘅。 嗯， 如果是防守的時候啊，去到攻擊的時候，個個都係打擊㗎啦，出嚟打擊㗎啦， 係個個都係打㗎啦， 係啊，其實而家就會有啲新嘢嘅，以前咧就個投手都需要打擊嘅，嗱九個人嘅其實，係個投手需要打擊嘅，機落去投手都係要打嘅，但係而家咧好多嘅賽例啊嚇，係會有一個叫做 designated hitter， 佢只係打嘅啫， 佢因為就要頂替咗投手嗰個打擊個功能啊。 哦、 因為而家嘅訓練越嚟越專業啊，越嚟越 specific 啊，越嚟越 professional。係。咁咧投手真係應該要顧翻投手嘅嘢嘅啫。 嗯嗯。 佢唔需要練打擊啊。 嗯。 咁變咗咪有啲專練打，即係有啲就即係野手係要個個練打擊噶嘛。係。咁咪要揾一個人就去代替咗個投手去打擊。 係。 喺度睇各處鄉村各處例啦。 就有啲蓋賽例唔俾嘅。 嗱好簡單，你喺美國。 係。 大聯盟。 係。 大聯盟有兩條賽例嘅。 係。 如果是美國聯盟，就是有 DH 的 designated hitter， 但是如果是國聯呢， 是 國聯的話呢 就不准的， 就是投手要打擊的， 是就沒有這支歌仔， 兩條賽例的， 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的，但是棒球原來投手是要打擊的，你看一套戲，有一套台灣戲叫做 Cano 是個投手要打擊的，你看到的，是啊， 這個都是我了解的棒球， 是啊，但是現在不是的了，而家因為係整到係要咁樣， 個新 trend 嚟嘅， 係啊，覺得先好睇啊， 係， 個打擊率高咗啊嘛， 係， 因為你專業有人打擊， 專業打擊㗎，係 啊係啊， 專練打擊， 係啦，咁就呢個就係即係講緊打擊嘅問題啦，係，咁啊九個人啦，九個人，咁一隊攻一隊守，咁守嗰個咧就守守備位置㗎嘛， 係， 第一個投手啦，就投波嗰個啦， 嗯。 第二咧就是、個捕手，個捕手就接波個喺個本壘板後邊咧，就接個投手啲波個，就是、個捕手。 係。 跟住然之後咧，就有一個一壘手係守一壘嘅， 係 內野嘅。 嗯嗯嗯。 跟住咧喺個角落頭嗰、那個中間嗰、那個剩嗰、那個即係喺個二壘個附近咧， 係 有兩個球員， 係 一個球員守二壘嘅二壘手。 嗯。 另一個咧就遊擊手， 嗯嗯 ，S.S. 係嗰個遊擊手咧，其實咧就多數咧都係守住，因為咧你諗下，你好簡單， 嗯、 如果我把個即係呢個就係球賽嘅賽例，即係嘅厲害之處啦。 嗯， 如果我呢個世界係得三個一女二女三女手嘅話，我諗呢波好易打噶啦。 嗯， 個遊擊手就係令到呢波冇咁易打。 O.K. 係。 係啦， 就將你打去邊就當然接咗， 多咗人接咗，多咗一個人啊嘛， 當然接都係接鬼咗佢。 係啦，要 S S 嘅嘛。 係。 係啦，仲有一個三女手， 跟住屈翻轉頭一嘢捉殺咗佢。 係啦，三女手。另外咧，外圍咧有三個嘅外野手。 係。 係啦，喺外圍度守備嘅。 嗯哼嗯哼。 係啦。 即係打出外野嘅時候有得接啊。 係啦。咁嗱，咁打擊好多人都知啊。 嗯哼嗯哼。 咁講下啲人就不同功能咯。 係。 先講個投手啦， 是 投手就要投球啦， 是 其實呢投手投球呢你可以試下投一次呢、 嗯、 我保證你一球好球都投不到、 欸、我做那個就是我咯、 嗯、我保證你 那次要考的那次不知道要給十次機會要掟到要是要掟到唔記得五球定六球好球啊！我係一球掟唔到啊！我係要挨俾我合格， 是非常難的投球， 是很難中咯，因為原來嗰即係點講咧？大家唔好諗喎，即係當然你即係如果你真係打過，你梗係知啦。未打過嗰啲朋友咧，即係未掟嗰啲朋友咧，你覺得即係其實原來你喺過距離咧，你掟咗個好細嘅框嚟㗎。係 啊， 係啊。 佢掟咧其實咁樣嘅，佢咧掟嘅球咧， 係 咩叫好球咩叫壞球咧？ 係 就咁嘅。 嗯嗯。 其實投手優咧係比起咧佢嗰個即係比平地係高啲。 高啲嘅嘛，係啊。 係啊。個投手咧，其實咧真正人哋投球咧、 嗯， 你而家一般人掟嘢咧， 係拋物線噶嘛， 拋物線噶嘛，同埋係直飛噶嘛。 嗯哼， 投手唔係要求咁嘅。 點樣樣？ 投手個波係要就從上壓低而唔落地。 O K 係。 明唔明啊？ 即係其實佢少少 levitated 嘅個 ground 咧，就係 offset 咗嗰個gravity 嘅。 佢用投其實投手嘅要求就係要個波。要壓低， 唔、啊、 落地，直接飛落個捕手嘅手套度。 係啦，咪所以其實做咩？即係其實你 仲要飛喺本壘板上邊。 係啦，就唔可以出，就唔可以左，又唔可以右嘅。 就唔可以出咗個本壘板嘅。 係啦，咁當時我學嘅時候咧，就其實就係、嗯、即係我你講翻就之後有啲 retrieval 啦，即係我哋嘅 memory retrieval。咁其實做咩咧？嗱，即係嗱，咁嗰陣時即係做投，即係投手嗰陣時啊，教練教掟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是、佢教教點樣用隻手指令到個波咧，就係 壓翻落去啊嘛， 就壓翻落去， 刺叉球啊嘛，係啊， 係啦，咁、嗯、我始終都掌握唔到咧。個波甩手嘅位置咧，就鑊就咩咧？就一嚟高一嚟咧就向上飛咗出嚟，一嚟咧就係未到就跌咗落地。係係啦，就好難嘅。 正正就係咁啦。係 啦，咁仲要你個波旋轉喎。 嗱，咁啊講埋咩個好球咩壞球咧？ 係啊。 嗱，好球咧就話個波頭先喺由上壓去低嘅位置啊，個捕手踎喺度噶嘛。 係。 佢踎喺度有件夾噶嘛。 係。 嗰件夾同個頭盔噶嘛。 係。 嗰件夾同頭盔咧，個波係要點樣嘅？ 係個波要點啊？個波要掟入去喎。 要飛過，要係由上由下掟。 係。 飛過本壘板嘅上方。 就中就入咗落去個 手 套度嘅手套度套度啊嘛。係啊，呢個係啊。 係啦，所以咧投手個手套咧，同埋野手嘅手套咧又唔同。 係。 野手嘅手套咧，同捕手嘅手套又唔同。 係。 三種手套嚟嘅。 嗯嗯嗯。 捕手手套大啲。 係。 係啦，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做咁多個位咧，即係投手當然係即係好，其實投手好專業啦，佢哋練球練好多啦。 係。 同埋咧，其實我可以咁講咧，真係連專業嘅投手咧、 嗯， 其實隻手臂咧係好易害到的。 好易害到？ 好易傷。 係。 係啊，好多傷。 嗯。 尤其是手部韌帶係傷得非常緊要，好、 嗯、 多投手都。 係係係。 係啊，開刀開得好緊要嘅、嗯，有啲出名的投手都係嘅。 係。 係啊。跟住啦，講完個頭啊，咁掂頭點解為何你知個投手可以趕人出局咧？因為咧棒球個例咧就咧每一個人咧， 嗯， 每一個人咧就咧就會有就會即係有出局有上壘等等噶嘛。 係係。 嗱，三個好球， 嗯， 就可以趕人出局。 係冇錯。 三陣啊嘛。 係三陣出局，三個好球咧你就唔使打啦。 係啊 ，K 掉人啊嘛，我哋叫做。 係啦 係啦。係啦，即係啲台灣俗語啦。 擊球到出局。 K 啊嘛，係啦。 因為啲係鬼佬整出嚟嘅腦，佢咧一打完咧，即係三陣，如果睇大聯盟嗰啲咧， 係 整個 K 字出嚟。 O、okay, K， 原來係咁。 係啊 ，K 掉人哋啊嘛。 係係係係。 四壞球咧，就保送人哋上一壘。 係啦，就送就自動上壘。 係啦，就自動上壘。 嗯。 咁咧打咁咧個波咁咧。咁就講完個投手啦，就講個捕手啦。 係， 其實捕手最難練嘅。 捕手最難練啊！ 係啊，唔好以為捕手易練啊。 即係捕手唔使喐噶嘛。 捕手係非常難練。 係。 第一，捕手雖然冇喺度，佢哋嗰套裝備係最重型嘅。 係。 但要踎喺度啊。 係。 嗱，佢嗰套嘢咧就咁嘅。身上有護甲。 係。 頭有個頭大頭盔。 係大頭盔啊。 腳咧？兩個大護甲，好似打冰球咁嘅，冰球龍門咁嘅。 係啊係啊係。 手又有。 嗯哼。 呢點解啊？ 因為掟親手。 驚打中啊嘛。 OK。 驚個波飛埋嚟，打百幾公里嗰啲波，如果職業水準嘅球手。 係。 140-150公里。你個木球飛埋嚟。 不過調翻轉，我覺得其實調翻轉，其實個擊球手危險啲喎。佢乜嘢裝備都 有。而家全部有嘅。 全部有㗎啦，已經係。 職業嘅球員全部都有。 全部都戴呀。 佢戴嗰個鐵盔嚟嘅。 O.K. 係 係鐵嘅頭盔，等先講啦呢個。 啊， 其最危險一步。 係。 因為嗰個咧可以走啊嘛，佢可以避啊。 佢避啊，佢冇得避啊，走唔甩啊。 佢冇得避噶嘛，佢一定要接噶嘛。 佢一定要硬食。 係啊，你中人佢都要接噶嘛。 係。 佢都擋佢落嚟噶嘛，用個身。 係。 其實好多球手係咧，佢哋戴住個盔甲咧。 嗯 佢哋咧係咧預同埋咗一樣嘢啊。 挨打。 嗰支棍啊。 係係，要甩棍。 嗰支棍啊，嗰支棍第一甩手，又有機會中，跟住人哋打到你，又有機會中， 係啊，真係好鬼危險啊！其實嗰陣係做保守啫， 出保，跟住喎， 不過唔係，其實個球證都好危險， 所以球證成套嘢㗎，球證有護勁護手， 基本本來嗰三個人都好危險， 有護手護腳入邊整個護甲一樣㗎，同保守一樣㗎嗰套嘢，不過佢又冇咁辛苦， 佢企喺度啊嘛， 企喺度啊嘛，因為保守踎喺度㗎，係 啊 因為如果個波過高咧係唔得㗎，即係除咗投手咧係要投啱個波咧，佢過高又唔得，過矮墊到地又唔得，佢喺盤壘板上邊啊嘛， 係啊， 個球證咧。 就夾實， 個夾實噶嘛， 係 好，所以咧 冇得出錯。 個捕手咧，仲有一樣嘢喎，佢要捕幾樣嘢喎， 要踎得， 踎得。第二喎，如果個波萬一嗰個打擊嗰、那個一個波飛咗去你頭頂， 係， 咁你要接殺噶嘛， 係， 即係要趕人出局嘛，要接殺就一個波如果冇落去，接咗趕人出局噶嘛， 係啊係啊。 咁咧。嗰、那個捕手咧就要日夜揈走個頭盔，跟住準備個波接落嚟，咁你要趌起身噶咯喎。 係，就孭住咁重嘅趌起身啊。 係啊，跟住要走啊，仲有機會。 係啊， 就要走幾步喎、啊。 係因為而家有可能一個擊球手走到去噶啦嘛。 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 重要喎、啊，留意盜壘喎。 係。 有條友如果係上咗一壘。 係。 佢有機會係無端端走上二壘嘅喎， 係啊， 咁你要醒目喎、 嗯， 一睇到人哋叫個球手即刻掟翻過嚟，一接到即係即刻掟個二壘，跟住一捉人哋捉人哋出局喎， 當場人哋就 捉曬出局喎， 係啦，就即刻 Q 咗佢。 喂，仲有喎、 啊，係 嗰個三壘嗰個衝緊埋嚟， 係 你接到個波點樣踢佢喎、 啊？ 佢係砰砰聲咁衝埋嚟，你要用手擋 Q 住佢。捉殺出佢出局， 冇波喺手得嘅咩？ 未啊，有波喺 手，接咗個波，跟住 用手套掂佢噶嘛， 攞手套掂佢，要捉佢出局喎、 啊。 大佬，人哋嗰條友，係咁砰砰聲咁衝埋嚟， 係， 所以成日咧有啲咁相撞嘅意外㗎， 係 啊，所以成日撞傷㗎， 嗯， 尤其是捕手啊，因為你個動力係企喺度啊嘛， 嗯， 而佢係砰砰聲咁衝緊過嚟啊嘛， 係， 咁。一撞起上嚟，比話邊個傷啲？ 嗯嗯， 邊個大鑊啲？ 嚇嚇，哦，根據呢個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應該大家都好傷嘅。 係啊， 都唔係喎，你著上成身都係嘢喎，跑嗰個未必有啊。 係啊，跑嗰個未必有，其實大家都傷，但係個問題佢用嗰、那個佢用嗰個衝力衝過嚟嘅。 係。 你係企咗喺度啊嘛，你淨係企喺度啊嘛。 嗯。 你係有一套咁嘅嘢啱。 係。 但係你淨係企喺度啊嘛。係。佢未必係撞到你嗰、那個撞到你附夾嘅位置。 係。 佢撞你手手腳腳已經大禍啦。 係。 係啊，佢即係撞埋你已經大劑，佢用衝力嚟撞你啊嘛，一定係高速衝埋嚟噶嘛。 嗯。 係啊，所以咧做捕手係非常難㗎。係。 做部首進步是很難的一樣嘢嘅。 嗯，咁點解唔俾張凳佢坐咧？ 咩啊？ 點解唔俾張凳佢坐咧？唔得嘅， 移唔到位啊嘛。 OK， 係。 因為咧，部首咧係要同個球手去夾㗎。係。佢哋要左右移位嘅，係、要做引人打咧，打出手咧。 係。 嗱，你個波好球，除咗一個情況下，另外一個情況都可以好球嘅喎。 嗯。 就係個波係明明係壞球。 係。 但係對方 你就打 出咗棒。 係。 打唔到個波，如果波到咗我手上， 係 出棒過半。 係就當口啦。 係啊，球證就可以判嗰球波係好球。 嗯哼。 係啊。 係。 咁樣 要呃佢， 要呃佢啊，所以係要夾噶嘛。咁你諗下啦，個部首唔可能成日都動喺嗰個位噶嘛，佢一定左右移噶嘛。而且移咗可能前面嗰個唔 Q 知，因為嗰個望波噶嘛。 嗯。 佢哋淨係俾暗號位，喂，我咁移，你掟過嚟呢邊。 嗯。 咁樣噶，好多手勢噶，你睇到佢哋。 嗯。 係啊，打擊有好多手勢噶，好多戰術噶。係。嗯。有個電。O K。咁啊呢個講咗一個步手啊，步手非常緊要啊，所以好難練啊步手。我識得人咧打女球練步手嘅。係。係啊。 女球啊，你幫你 即係女仔女球啦。 啊。 女仔叫 softball。 softball。 係啊，練步手嘅。係。係啊。 嗯。 我聽人講嘅嚇。 係。 跟住一女手、二女手、三女手同埋隻遊擊手。 嗯。 內野嘅防守。 係。 內野嘅防守咧，多數咧就係咧，如果一女三女手，多數係守住兩，多數係守住兩條邊線。 嗯， 因為很多波就喺個邊線或者二遊之間過嘅，或者喺呢個中間過嘅，即係多數係啲人同人嘅中間過嘅。 嗯，係啊。 係啦，同埋外野手同埋內野手都要睇接殺啦。如果個波係衝天炮嘅話，一定要接殺啦。 嗯， 外野手更加要睇啦。 係， 外野手要睇接殺啦。 係， 外野手有時咧，我哋見到啲精彩嘅手臂咧，就係咧喺大聯盟成日見嘅。係。因為咧，我哋多數如果職業嘅棒球場咧，個外野嗰個最後嗰埲牆係遠線嚟㗎，係 啊， 因為驚你衝過去啊嘛，撞親啊嘛，係 係。 佢哋咧有啲咧靠一個遠線咧，靠佢借一借力升高個人， 係 個波明明全隊打㗎啦， 係 喺全隊打牆嗰度， 就睇牆裏邊跌 落去，落翻嚟， 係唔係呢個我睇過 YouTube 嘅，係睇過人表演嘅， 係啊，呢啲係五星級手臂嚟㗎，係啊。係啊， 咁就不過咁即係個落點都要好正確先得啦。 係啊， 咁點樣？因為你咁啱得咁巧，你就要就步，即係你去到嗰個位，佢又要去到即係個波咧，佢落嚟嘅時候，你去到一個你能夠即係邊場能及嘅地方。 係啦、 啊，即係當年啲係真係百年人，即係你哋好，即係唔係百年嘅，好難見得一見啊。 其實唔係，係經常見。 我經常見添啊。 係經常見。 嗯。 守內野有咩五星級手臂咧？ 係。 就係個波咧，即係有時咧。因為內野咧，佢如果你接多波咧，你快快脆掟俾人嚟捉殺嘅話咧，掟俾一女手、二女手、三女手捉殺嘅話，內野手最好嘢嗰啲咧就係咧個波好 Q 勁，喺碌緊地，或者個波係半飛起、半腰波狀態， 係 飛身接個波， 係 見嘅， 係啊，呢啲我哋經常見 啊，係啊，呢啲又係一流嘅手臂， 嗯， 係啦， 係 呢個講防守啦， 就接住個波嚟去捉殺嘅， 係啦。咩叫捉殺呢？捉殺就係咁嘅。嗱，接殺咧就係個波飛咗上天， 未落地之前就接住個波， 有人接住個波， 就當場就 foul 咗。 係啦，咁如果仲有一種 foul 咧，就係咧個波落咗地㗎啦。 不過接咗個波，即係執個波翻嚟啦。 跟住掟去一女、二女、三女，咁一女、二女、三女手或者你自己咧， 甚至即係基本上 player 本身得㗎啦。 player 本身。佢可以自己嘅內野嘅話咧，佢可以踩自己踩女包接殺，趕人哋趕人出局，或者你掟俾人哋，人哋用個手用或者人哋踩女包，或者係用個手套接住個波，踢走人哋。 係啦，咁就要掂到佢啦， 掂到 嗰、那 個手套連個波， 有精靈波， 掂到佢。 我以前我玩嘅時候就係話，其實如果你唔係即如果你即係點樣有兩隻手噶嘛，手到得一隻手嘅啫。如果你嗰個人咧喺手到另一邊咧，其實你可以拎住個波用個波嚟掂佢噶嘛。 得 係咁啊， 得 噶嘛，記得噶嘛。即係手套好啲，手套長少少。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哋咧，如果譬如話啲波咧，佢就咁我點樣踢人出局咧？係就係咧嗰個女嗰、那個內野手咧，佢踩住塊本，佢擺住塊佢嗰塊女板，即係一女、二女、三女手，一遊擊手咁樣嘅。 係 咁佢踩住嘅話咧。踩住嘅話，而嗰嘢衝緊過嚟嘅話咧，咁衝緊過嚟嗰個嘢就出局㗎啦。 係啊， 係啦，呢個最簡單嘅。 係，咁佢打翻轉流啦，佢就要。 係，所以頭先講一樣嘢咧，咁你擊球嗰個人咧有機會打出界㗎嘛？係。打出即係打出喺嗰兩個線形出邊嗰條界㗎嘛？ 嗯哼嗯哼。 嗱，咁樣計嘅，如果係 嗱，因為頭先講過三個波，三個好球就出就就歐啊嘛。 嗯。 四個壞球就保送啊嘛。 係。 咁三個嗱，咁如果因為 Fulbo 咧本身計好球， 嗯， 但係咧，咁簡單嚟講，你聽落係咪好似三個 Fulbo 就可以趕人出局？唔得嘅，係唔得嘅。 三個 Fulbo 唔可以趕人出局？ 唔可以趕人出局，唔可以 K 掉人哋。即係三，我呢個擊球手，我掟個波俾佢三次，打手三次出界， 係 唔會出局嘅。 哦，咁樣就唔算嘅。 佢只會計兩次。 是 只會計兩次， 是 如果第三次都是這樣打的話，那個球是不是好球亦不是壞球， 哦，就這樣， 是的， 哦， 如果不是個個就這樣打出局， 嗯， 是的， 我知道就沒有，我明白，就不能這樣的，不能 這樣的， 就不能出術的，我明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這樣的話你可以專門練這件事， 是的， 這樣就等於出術，不用打， 揮棒的話就是當好球嘛，你壞球都當好球嘛， 是 咯，咁樣。 嗯。 咁咧，我哋譬如話，呢個係防守嘅情況啊。 嗯。 進攻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要攞一分，你點攞咧？那個球員係要喺唔俾人剔勾出局或者接殺等等嘅情況下， 啊， 由本壘， 嗯， 經過一壘，或者經過二壘， 嗯， 三壘，再翻嚟本壘， 啊， 呢一啲就係可以攞一分嘅。 喂，休息陣先。 好啊。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心中。港股邦。